乜你今朝又咁迟？系咪又等唔到巴士？定话要睇牙医？点解你头发好似挛咗啲，块面就红卜卜？系咪搽咗胭脂？十足十啊，好似嗰个滴嘢牧羊子。点解你可以啊搽到啲手指啊全部红橙黄绿青蓝紫？又点解戴住咁多古灵精怪嘅戒指？系咪十八岁未够就已经成咗婚事？系咪以为咁样做就会突出啲咧？你咪成日挂住搵我办事，最怕就识咗出边嗰啲坏嘅男孩子。你讲句 love you baby， 你就会有 BB。到你做错咗事，你就会恨迟。女孩子要坚持，学下礼仪廉耻，乖乖地勤力啲，咁至得人中意。要话我知， 这一串日子，亦需要相信老师。 你要照我嘅意思， 你净系识得当我系小孩子，其实我并唔系你谂得咁无知。欢乐嘅日子要搏命考试，生命除此简直白过白纸。你就对我讲莫负少年时，从来冇去了解我嘅。你咪以为我想学小说故事，日夜追寻浪漫，搵白马王子，只系有个 boyfriend 会开心啲啫。可以听我讲下我嘅心事，我哋生长喺呢个大城市，变好定变坏根本冇定义，一切都系由大人嚟话晒事嘅。其实你哋都会艰险同自私，书本话努力就有好日子，世界系咪咁理想？我都好怀疑。我是三文字， 这一串日子不可以一切告知。 我有我的意思， 我既然做得你的老师，就要看管你的言行举止。但是我都明白成长的日子，面对千种引诱实在好难支持。 我都知道你的责任无法停止，要顾住校长又要对住同事，要顾住老婆又要顾住儿子，日日氹氹转好似地球仪。 我细个嗰阵时都好百厌无知，但是日子一过好快就成为历史。 大人都可以玩得好放肆噶，唱下卡拉 OK 可以落下啲， 呢啲咁嘅玩意绝对唔益智。 不如今日放假我哋再倾耐啲啊！ 我请你锯棒，以后尽力要乖啲。 你落唔落口啲啊？而家兴食寿司啊！